四二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嗱，頭先喺休息之前咧，我哋就每人揀呢個周星馳電影嘅自己最喜歡嘅1、2、3名咧。咁我第一名我就揀呢個國產007，第二名咧我就揀呢個嘅《唐伯虎點秋香》。第三名咧我就揀咩咧？就揀呢個《少林足球》。 欸，球證、旁證、足協、足總、足委，全部都係我 嘅，全部都係我嘅人。 你點同我打 啊？我覺得周星馳嘅電影裏面咧，又經常都有一種咩咧，就係、是、小人物單挑呢個大集團，即係呢個惡霸、惡勢力啊。咁由呢個嘅破壞之王對抗大師兄啦，即係呢個林國斌飾演嘅呢個空手道高手啦，跟住就靠呢個吳孟達咩古法唔知咩拳啊。其實就是一個蛋散嚟，咁跟住行運一條龍就係對抗呢個周吳君如嘅呢個地產霸權啦。咁就亦都係有呢個嘅新精武門，新精武門都係打擂台嘅喎。 打擂台，新精武門係啊。 係啊，打士碌架嗰套係咩？ 士碌架嗰套係 同阿偉德喺度最後尾打士碌架嗰套，死啦唔記得咗。嗰套係咪新精武門啊？新精武門唔係打士碌架噶係嘛？ 新精武門唔係打士碌架，新精武門係打擂台講話咩霍家拳啊嘛！新精武門， 新精武門就係 B 有份噶嘛，係咯， 係啦， 方振圖有份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唔知打士碌架嗰套唔知咩啦？ 唔記得，我留言啦，留言話俾我聽，係快啲。 無敵幸運星啊， 好似係 無敵幸運星啊， 無敵幸運星 啊，無敵幸運星執垃圾啫嘛，同阿吳君如即係扮富家女啊嘛。嗱，佢好多時都係用一個。即係鍥而不捨的小人物，嗱喺破壞之王就好明顯嘅啦，打到豬頭咁咧，最後屘佢又靠攬住阿大師兄， 同歸於盡， 同歸於盡喺度碌啊嘛喺度，咁就打贏佢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少林足球係有咁嘅，即係喺佢最後嘅電影裏邊啊，我覺得，嗱去到長江七號，我真係覺得嗰個意識形態改變咗。長江之後最後尾就講和諧社會啊，真係冇壞人啊嘛，因為 冇壞人 嘅。最終咧個工頭又俾翻錢佢啊，就唔會當佢係一個奴隸咁奴役佢啊。跟住佢個仔喺貴族學校讀書，個仔又其他同學又會同佢哋 包容佢 啊，接受佢啊。 咁我覺得呢個好明顯就入咗大陸市場裏邊咧，周星馳個批判意識就冇咗，我覺得。咁但係喺《少林足球》咧，《少林足球》應該唔係合拍片嚟嘅，應該 《少林足球》係 應該唔係合拍片嚟嘅係嘛？但佢好似個女主角係當時喺大陸，黃聖依都係大陸選角嘅，應該都係 選角啫。 有部分好似喺上海拍嘅。咁但係嗱，你我覺得無論係趙薇嘅角色啊，裏邊好多包括佢嗰個梅艷芳嘅造型啊，到少林足球佢啲大師兄啊，三師弟啊嗰啲，即係嗰啲嘅選角啊等等咧，我覺得係即係到而家，我覺得都係經典嚟嘅。包括佢同黃一飛喺度唱卡拉 OK。即係笑中有淚啊！嗰下真係，即係俾人爆樽嗰下咧，即係呢頭笑完嗰頭咧，就覺得佢嗰種嗱，佢係比長江七號咧，我覺得係高好多嘅。 係 嗰種嘅小人物喺一個大陸嘅社會俾人壓迫啊，嗰種情況，你睇《少林足球》已經有曬喺度。 少林足球即係你話欣賞咧，我都認同嘅，因為《少林足球》你一開始嘅時候以為佢係講緊一套笑片， 係我覺得唔係。 其實佢自從點講咧？其實喜劇之王都唔係好算笑片嘅，即係正當佢同你講話好喜劇之王嘅時候，其實已經冇咗以前嗰種嘅感覺喺度。 但係我覺得佢比許冠文成功嘅地方咩咧？許冠文就當佢講道理嗰陣時咧，譬如雞同鴨講咁，一啲都唔好笑。雞同鴨講嗰套電影 係 咁，但係你去到喜劇之王都好咧。喂，大佬，佢有啲場面真係頂唔順噶嘛？佢有條鼻涕喺度定下定下，準備滴落去啊！呢個莫文蔚嗰陣時 係， 甚至最後尾佢喺度扮對唔住，我係卧底嗰下，跟住吳孟達就嚟死啦，跟住 卡 咁樣，咁你就知道，即係嗰下神來之筆啊！好多時，雖然佢成個 setting 都唔係一個好似之前早期，甚至係譬如唐伯虎點秋香啊嗰類，係以純粹搞笑為主嘅電影，但係佢 我覺得譬如他在、這個、即做 Killer Fair 的時候那些表現、啊、包括他叫田董輝去收陀地、啊、那幾場戲、啊、我覺得都是即經典來的。 是說回少林足球那裡應該即我想即歐洲的即世界的觀眾認識周星馳就是少林足球， 因為他是國全球發行的， 即他是 Times Magazine 的有一期 大家看看可以 Times Magazine 的封面， 是不是有啊？ 是啊，有啊，他是這個時代周刊的，當時來說的亞洲區的時代周刊的封面人， Times Magazine 的封面、啊、那他說那時候就專訪周星馳的時候已經少林足球在亞洲票房已經$4,600,000，咁啊，即係日本嘅奧斯獲日本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咁亦都係 Times Magazine 上面咧稱為啊世界上25部最佳嘅體育電影啊！ 體育電影， 體育電影啊！即Times 都可以玩得好有趣啊！即係正當你嗰邊玩緊洛Rocky 啊，得得得，其實周星馳電影咧好入口嘅。就算現在你看所有周星馳電影以前到現在易入口的，即你不會覺得負擔很大的，即這樣即加上即我分享以前的小經歷，就是即以前我都要 回內地去出差、 嗯、 你很悶的嘛，大佬回個禮拜做什麼，就是不斷在 loop 周星馳的電影即那種是一種家的感覺啦、啊、而、即去到2001年的時候少林足球的出現呢，是幫阿星爺咧係進入咗個新嘅高峰，喺呢個世界層面。咁但係少林足球好嘢嘅地方咧，我覺得都係一樣，即係橋段好簡單，但係佢講嘅內容咧，絕對係值得去反思嘅。 唔係佢有幾個層面，我覺得第一就係 cross over 呢樣嘢，即係將功夫同足球咧擺埋一齊。嗱，好多時候大家都冇咁唔會咁諗噶嘛。喂，大佬少林寺功夫就少林寺復仇啊！这个洪熙官啊，四善禅师啊，三德啊，反清复明啊， 咩少林寺搭棚大师啊， 邵氏年代，即系我谂鬼佬咧，对于呢个啊刘家辉啊，包括即系邵氏一系列嘅少林寺嘅电影咧，都熟悉嘅。其实，少林三十六房啊呢类，咁但系将佢变成系一个运动同体育有关嘅咧，就我谂周星驰先谂得到嘅。其实踢波加功夫，好啦，踢波加功夫之后，仲要咩咧？仲要系对一个嘅社会阶级。同埋小市民喺大社會大制度嘅壓迫底下嗰種探討，係咪？佢最後尾挑戰呢個強雄啊，即係呢個啊謝賢。 謝賢 啊，咁根本上佢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咁而嗰班嘅球證又係佢，呢個裁判乜嘢都係佢嗰陣時，即係一個極端劣勢嘅情況底下，最終佢係打敗咗呢、這個即係阿謝賢噶嘛。 系， 咁呢个亦都有翻佢早期电影嗰种嘅，即系小人物挑战呢、這个即系大恶霸嗰种嘅精神喺里边。 凡事都有可能，其实佢配合到香港人嗰种嘅思考嘅模式，即系香港你话一路都好好咩？ 因为佢哋两个嗱，你见到《长江七号》里边嘅基本嘅 prototype， 其实喺少林足球已经有。 嗯， 赵薇系一个 underdog， 系 咪喺街边卖水饺，然后咧系污糟邋遢。不靚女，係嘛？滿面暗瘡。 太極功夫情晚秋咧。 周星馳就係一個 loser， 連一對穿窿嘅鞋都要著繼續著落去。一心發夢就係希望學到一身少林功夫之後就冇 Q 用，結果所有師兄弟都係喺少林寺學咗功夫之後咧，原來流落個社會裏邊咧係完全冇市場價值嘅，係嘛？最終就係佢將佢哋組織埋一齊，然後變翻做一個。即是有用的人嘛。 正所謂大陸那句納入市場經濟體系。 是啦。但他亦都會有很多方法令到你覺得如果你落了去許冠文呢就會雞同鴨講了變了。即是很嚴肅啊。即是講階級矛盾。但他又會有汽車維修員啊有很多這些這樣的即是、啊、田雞啊這些角色。他有很多小人物的角色。在港產片裏面呢我覺得除了周星馳就是杜琪峰。但都杜琪峰都而家都少啊，嚟嚟去去都系嗰扎林雪啊、張兆輝啊嗰扎。 嗯。 但周星馳係每一套電影佢都會發掘嗱，你諗下《喜劇之王》裏邊嘅李思捷啦，做導演嗰、那個。 係。 咁跟住《少林足球》裏邊嘅阿小龍啦， 係。 阿田雞啦，大師兄啦，同埋肥仔叫乜鬼嘢？我唔記得咗肥仔。 六師弟。 六師弟係啦。咁呢扎人其實收尾個其實好多人都獨當一面嘅，包括。王一飛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少林足球是他自己的角色是相对褪了一格的，我觉得 是 是是群戏比较多， 群戏比较多，即最后他找谷德超，谷德超是客串，还要有莫文蔚加张柏芝，那些很明显是碌卡，可能是即有其他的票房的压力，所以说要即其实那段拍来做什么，大家想想 家有喜事咁咯，我覺得。 即係嗰段其實我嚟做咩？嗰段就係、是、即係咩玉面飛龍啊嘛。係 啊。 嗰段點解要拍嗰段啫？嗰段其實好短。 marketing 啊。 佢我嚟剪 promo 啫嘛、嗯。大家如果做過，你就知道佢要剪嗰個 promo 嘅話咧，哇！我粒粒。 星拱照。 但其實周星馳嘅電影好玩嘅地方就係、是、你睇完個 promo 咩？或者你睇喜劇之王都係㗎。那個 promo 嗰個好好犀利嘅喎，哇！張柏芝。香港嗰陣時候第一女神係咪先？加埋莫文蔚， 莫文蔚， 但係最得人驚係咩啊？佢中間係有隻狗，同埋有隻士多人喺個膊頭嗰度嘛。咁呢個希望咧就係即係下一集嘅時候，我哋可以即係即係攞啲 poster 咧俾人即係俾講下呢一部分。佢好簡單嘅，咁佢嗰啲人就出到嚟，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好易入口，即係廣東人式嘅坐低講一啲，即係用樹頭講古咁，都係正邪對立咁樣嘅嘢。 個大橋就係好容易明白， 大橋都 是，所以我就話佢其實係粵語片個傳統嚟嘅， 係 即係佢好多演出嘅方式都係嘅，其實 係 都係粵語片個傳統嚟嘅。 啊！你審死官咪就係傳統嘅嘢咯，好傳統嘅模式嘅嘢。 唔係，但係好簡單啦，你諗下審死官就係、是。幫啊邊個戚秦氏翻案嗰度嘛？ 審死官， 啊、 戚秦氏 即 係 張 官咩？ 張咩嘛？張 九品芝麻官係嘛？包龍星 啊！包龍星係九品芝麻官。 九品芝麻官 係審死官就係 宋世 三仔冇屎忽係啦， 三仔冇屎忽 係啦， 係杜琪峰 嘅。咁咧呢個九品芝麻官裏邊咧，你痛快淋漓嗰段咧就係咩咧？就係同呢個李蓮英啊，呢個劉詢鬥嘴啊！話佢陰陽屎忽鬼嗰段係嘛？即係你諗下一個代表老佛爺 係 嚟監督你審案， 係 然後一個就係九品芝麻官，係係嘛？明明隔離嗰啲又係好似少林足球咁噶啦，隔離嗰啲係打曬龍通噶啦，咪六省巡案啊、乜春春啊咁樣係嘛？刑部尚書啊，全部打曬龍通噶啦，秦沛啊、黃一飛啊嗰啲係嘛？佢就係喺個公堂裏邊，你諗翻轉頭幾咁暢快咧，就係咁喺度鬧呢個。李蓮英即是常威的 常的契爺 契爺啊，個保家是不是，你想想你代入去的话就是这些橫蠻無理代表北方的政权的嘛，其实是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在個政治的形态上面呢，就是他留意一個日期1993年、93年93年的时候 六四之后机场争论的时候 93年的时候这件事即 是行政康方刚刚92年提出吗， 他就是其实是很有那个时代的气味， 他不是去妓院走去学了阮琼丹闹人 闹人 火什么过身那个老 芬烈火奶奶， 烈火奶奶就是这样来的嘛， 是 就是学了他在妓院里面闹人的技巧，然后走去闹李莲英嘛，然后窒到佢唔使本啊嘛，你讲一句佢窒佢十句啊嘛喺度， 系， 所以我就话你嗰个淋漓畅快，我哋睇电影今日，其实我哋香港人谂翻，其实冇好耐冇咁畅快嘅，真系。 冇。 嗱，你话十年嗰啲电影我都好沉郁，系咪？ 十年你唔会翻睇第二次噶啦。 直白去讲嗰种嘅香港政治嘅压抑，系咪？包括去到自焚者啊，嗰、那个咩蛋嘛、啊？ 死了我冇乜睇好多次， 即系阿廖启智嗰个 啊，咩蛋唔记 得， 本 地 蛋系，多谢 thank you， 好沉郁个调子，但你睇完一次你就算噶啦，你唔会再看， 唔可能再睇到， 所以我觉得周星驰系对香港人嚟讲成为一个集体回忆或者一个 coach 嘅原因系咩咧？就系、是、你谂下佢咁多套戏 ，total 我统计过52套电影，唔计而家合拍嗰啲 ，total 12亿票房，即系你谂下有几多人睇过周星驰嘅电影？是入屋由大學教授到最基層的市民，他們都是周星馳的觀眾，我覺得這個才是到今天我覺得周星馳要當他做一回事的原因，大家不要只當他一個笑片無厘頭的電影演員，其實周星馳在香港文化裡面我覺得就是 It's something 舉足輕重的， 即係如果你話要舉翻一個同周星馳同一個類型或者份量嘅人， 好難，我覺得 難嘅。我突然間諗起， 嗱，你黃飛鴻，坦白講，黃飛鴻係一個好 clear shape 陳腔濫調嘅嘢，咁多套都係，雖然拍咗咁多套，但係都離開都係嗰啲咁嘅嘢，即係好似粵劇咁啊。 係， 就是、每一次嘅背景唔同，但係個劇本係一樣嘅。 係， 包括你話哦，兩傻伊偷水同呢個新馬仔，我覺得係鬧劇多啲。就少咗嗰個咩嘅，少咗嗰個意義啊！但我就話周星馳佢係一個即係、就是、multi layer， 佢有好多層次。我覺得最基本嘅大家 entertaining， 我成日覺得作為一個文化嘅產品咧，娛樂性係好緊要。 我 你一進入咗去藝術門藝嗰、那個嗰、那個場面咧，就係、是、好似咩東蟬啊，即、就、係、是、十年裏邊嗰幾套嘢，我覺得就唔 entertaining。 係 咁樣直白去講政治咧，其實好難頂嘅，我覺得 係。周星馳電影一我哋會成為我哋覺得係一個香港人身份認同上面嘅特徵啦。但係有陣時候你可能啲台灣朋友佢哋都有睇嘅喎，即係有單新聞 有其實好流行嘅， 好可怕嘅喎。佢話咧， 我諗研究周星馳嘅論文喺台灣係多過香港好多。 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就話乜嘢呢，就係話台灣有個電視台播周星馳嘅電影嘅時，即出現嘅時間咧，基本上係一日大概，即係喺台灣啊，有十幾個鐘頭咧，都係有周星馳電影喺播緊噶嘛，係好犀利嘅， 不斷咁碌嚟播， 不斷咁碌咯。其實而家有啲電視台都係用呢招啫嘛，係咪先？即係有啲Facebook 嘅 page 都係咁樣播啫嘛 ，YouTube 就不斷都係咁播啫嘛，嗰啲係收視嘅保證嚟嘅。咁但係台灣人去睇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周星馳嘅電影咧，去作為一個窗口去觀看香港嘅情況。 但係留意一下有一個情況，我覺得幾特別嘅。香港嘅電影界、電影評論界、電影金像獎對周星馳好似一個冷待，你覺唔覺咧 ？Yes。 嗱，你話至於 pay tribute 嘅話咧，即係致敬嘅話咧，我覺得。當然周星馳今日仍然是一個在電影圈裏面活躍的人，但似乎大家好像都不當他一回事，包括電影展都是的，香港電影節有沒有 pay tribute 到周星馳？沒有，真的沒有， 先不論什麼情況，但是他第一個的 獎，許冠文反而有， 有，但留意一下，周星馳獲獎呢，第一個獎呢是1988年的霹靂旋風台灣金馬獎的最佳男配角，跟住一路都冇啦，咁啊又賭聖就提名最佳男主角啦，咁跟住就係陀威倫又係最佳男主角啦，咁啊審死官就係又係最佳男主角啦， 提名 啫， 全部 提名啊，好多提名噶，國產007又係啦，咁啊又係提名嘅，又有即係西遊記啦。咁但係好似我記得就話周生好似就冇攞過最佳男主角。 所以最終咧，佢就喺一套叫做《國產007》《大浪密探 零零八》 裏邊咧，佢就幫自己搞咗一個頒獎禮嚟嘲笑佢自己啊嘛。 係， 最後尾頒咗俾佢舅父啊嘛。 阿法外父， 我見到你叫雞。阿法外父啊嘛，最後尾頒咗。 阿法外父， 佢諗住自己攞獎噶啦，行出去啊嘛，你記唔記得嗰幕？嗱，乜嗰套係自嘲嚟嗰個，包括喜劇之王，我都係自嘲嚟。 喜劇之王絕對係一個自嘲嚟㗎啦。係 啊， 佢入邊有一句對白咧，就係佢話佢有三個字啫嘛。咦？真係你啊咁樣。其實周星馳 跟住個導演咪講扯把啦。 周星馳係有解釋過點解要呢句對白。 即係嗰個劇本就係咁樣，最後尾其實飛咗佢啦。係 啦， 阿莫文蔚就唔想啦，揾翻大哥嚟做男主角。 係啦。 咁然後咧，個監製就話咧：嗱，我而家俾個新嘅角色你。咁咧，咁佢就喺度剪啦，跟住就话有几多句对白咧，就得 三 句 咯。 对白啦， 咁点解系三句咧？其实有个古仔后边嘅，个古仔咧就话，当阿周星驰当年仲系做紧 TVB 嘅时候，亦都系吴孟达做紧 TVB， 新欢乐今宵嗰啲即系嗰啲 鞋剧 嘅时候，咁就佢就话，即系据佢即系据回忆所讲咧，就话佢见到阿吴孟达咧三个对白啫。就是、由头就由朝头早练到夜晚都讲，咦耶，唔系你啊咁样，咁佢就觉得，咦原来演戏咧 就系要咁， 系要咁样嘅，即系所以你话周星驰电影认唔认真咧？我100%， 我谂佢度到好绝嘅，其实嗰啲嘢 100%相信阿周生嘅电影咧，其实佢系好认真去对待。咁另外一个例子咪就系讲话，即系佢好欣赏嘅人咪就系万梓良咯， 就是話當年萬梓良即係做 TVB 嘅時候咧，就係我唔記得邊一套啦，就講佢話要嘔血嘅咁樣，我記得好似。咁啊，萬梓良就設計我嘔啲咩出嚟先得㗎？你睇唔到㗎嘛，係咪先？咁於是咧就見到萬梓良就狂拍西瓜落去。咁所以咧嘔出嚟嘅先有嘢嘔出嚟。 有嘢嘔出嚟。咁佢萬梓良試過，因為個廠期唔夠時間，就走去著件血衣嘅。 系 喺度遊行啊嘛，就要攞到啲廠期啊嘛，即係個唔夠時間拍啊。 係，咁所以跟住佢去做嘅時候咧，就係、是、到佢自己嘅時候，都有用呢種要認真嘅態度。喂，嘔點樣嘔先？喜劇之王入邊講得好清楚，戲係點啊？由外到內向翻外嘅嘢。咁其實佢係好認真去處理緊一個電影上邊嘅效果嘅喎。 有佢話扮死屍嗰陣時咯，我記唔記得初初佢扮死屍嗰陣時？我死之前我不可以什么样、啊、即是跟我导演说的嘛，他说不应该这样就这样死的。 死跟着新李哥就跟他说你阿姨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我相信香港即培育了周星驰的地方也是对他最 harsh 的地方。大家就只是将他变成一个演员。一個鬧劇的演員， 無厘頭的始祖， 一個 Jim Carrey 又好，或者是這個即是那類的鞋星的叫做。但我覺得周星馳對我們香港人來說的意義，他的電影我覺得是 more than 一個鞋星。 如果要保存一個香港的文化，或者香港，即我們剛才即跟同事傾開偈的時候就說，喂，為什麼我們 要做這個節目，其實講到尾就是周星驰的电影代表了一个时代，或者是 一种香港人的精神面貌。 精神面貌。 是很简单，90年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 即是你怎样去讲话，哎 ,90 年代、香港是怎，当时都有讲狮子山的精神的，没讲那么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越去现在就跟你讲狮子山的精神了。 他想你做顺民嘛。 啊、那么要理解这个问题呢，就一定要回去看我们一发四投影队。我们真的有讲很多了。但是你能够最代表到那个时代那种、困难那种绝望的时候呢，王家卫的电影都有尝试讲这件事的。譬如你讲重庆大重庆森林啦，讲即系最后影住钟银嗰个大厦、下面个停车场嗰个钟，旧钟不断系讲呢样嘢啦。阿飞正传佢讲紧嗰啲嘢嘅时候， 时间咧，时间佢个主题同时间有关嘅，全部都 大家就一面到就，哎好嘢啊，王家卫电影好嘢啊，咁样样。即系譬如2046啊，等等等等嗰啲电影，哇好嘢好嘢。咁但系周星驰电影就系佢系易入口。讲大众闹剧，但系用闹剧嘅呢个包装咧，去讲紧一啲即系都几深嘅内容嘅。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就系、是大家觉得最烂嘅就系、是，王晶做导演嘅赌圣赌侠二之上海滩赌圣，即系佢就扮演周星祖咁样。 又系巩俐好似， 系咪巩俐？ 系啊，巩俐做两姊妹嘛。一个白痴低能的， 一个白痴妹， 但丁力中意咗嗰个就系阿周星驰中意嗰个，但系另外一个白痴妹噶嘛。 即系嗰个你话，好烂喎。其实我又觉得唔烂。 时空穿梭。 你91年嘅时候，点解要讲时空穿梭？即系佢仲要扮演一个角色，就系话已经过去通往古今。其实大家91年嘅时候，嗱8964之后，我成日好重要提嗰个就系，其实8964之后有好多样嘢影响咗成个90年代香港人谂啲乜。91年嘅时候，佢谂住点啊？喂，我翻翻以前啊，大佬。最好的時代 是什麼？ 香港最好的時代香港最好的時代是什麼時候？在80年代的時候，就是上海灘浪奔那個時代嘛。即是那時候說到說 丁力啊，那些人 個個，而那個是沒有真實出現過的嘛， 是假的，當然 是假的嘛。但是那時候人們就會覺得，喂，浪奔浪流 就最正了，因為那時候個個就是回家看電視的嘛，即是說回家看電視，進入一個小資的年代，那他就抽空了個時空。他就喂，我用一个所谓叫特异功能，其实所谓特异功能是什么、特异功能就是讲说，咦，他要回到大陆、okay? 周星祖是一个大陆人，就是讲他是赌圣嘛、来了香港， 然后回到以 前的上海滩、其实就正正就是讲了那种香港人那种内心的矛盾，唉，点啫，你想我点啫，其实走又走不到，我回到以前好过，我匿回入去好过。其实大军的角色 很重要，大军 最后尾变了好人嘛， 好人同埋佢决定唔走， 因为佢要对抗阿川岛芳子。 大军唔走嘛， 大军唔走系啊， 我话我要留喺度做大嘢嘛。咁其实亦都系讲紧香港人一种咧逃避嘅心态。 嗱，好多时佢早期嘅电影系有，我觉得即系周星驰永远都有 quick fix 啊， 特異功能啊，到最後尾即係僆仔點樣可以打敗大惡咧，就係因為一啲嘅小聰明啊等等。咁但係你見到去到九十年代咧，其實周星馳嘅轉變，我頭先講食神也好，少林足球也好，其實佢慢慢慢慢咧係追求個意義係咩？喜劇之王啊，全部都係講咩？你付出啊要，唔係再係賭聖裏邊周星星或者係呢個誒逃學威龍裏邊 靠僥倖， 靠僥倖係嘛？即係嗰種嘅 smart ass 嘅。 嗯， 我諗八九十年代嘅香港人咧，六四之前嘅香港人咧。就真係 smart ass 噶，大香港主義啊嘛。 嗯。 總之我轉數快，轉博快。 嗯。 我俾你諗早一步，我就搞掂你大陸佬啦咁。但我覺得六四之後咧，周星馳嘅電影裏邊佢自己嘅角色都改變咗，我覺得。特別我頭先講幾套戲裏邊咧，佢所講嘅其實係要求咩咧？我覺得食神係最明顯嘅，其實一自己之弱心係咪由佢即係嗰種嘅土豪行為？杯冰有咁大粒得咁大粒，魚蛋有咁辣得咁辣，走去呃人錢。用谷德超揭露佢嗰啲咩一條相戀嘅九棍魚所造成嘅魚蛋，其實就係呃錢嘅根本啦。咁但係到最後尾，佢去到少林寺嘅呢、這個 中華 廚藝學院就係少林寺嘅廚房啦。教佢練功嗰扎金粉餅就係呢個少林寺十八銅人啦。咁然後最後尾佢去到比賽嗰陣時候，主要係最基本嘅呢、這個。 黯 然 銷 魂飯就是 叉 蛋飯，係嘛？對家就是做呢個滿漢全席， 佛跳牆， 佛跳牆。咁啊，最後尾其實就係翻翻去， 係超級無敵海景佛跳牆。 Back to the basic， 其實即係周星馳所傳達嘅信息就係、是，所以話食神又好呢啲電影咧，佢個成就未彰顯出嚟嘅，我覺得，即係喺嗰個嘅香港電影裏邊嗰個地位。係，而我亦都對好多嘅。即係電影評論啊等等呢樣嘢咧，係特登貶抑周星馳嘅電影咧，我覺得係唔公平嘅呢樣嘢。嗱，我唔識佢啊，坦白講，田雞就係以前我喺考明街嗰陣時候，佢上下佢間 office 喺我下邊，喺我出版社下邊。咁、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觀眾嚟講咧，我相信我唔知道大家聽眾點睇，我覺得周星馳嘅電影嘅意義啊，係未有足夠嘅探索同埋發掘出嚟。 我哋做呢個節目之前咧，都嘗試去揾一啲書出嚟。咁啊，有一本就叫做廣 大陸，大家可以睇下叫做大陸出嘅叫做《我是一個演員》。 我是一個演員。 嗱，呢個就我相信係第一本喺大陸出版嘅探討周星馳嘅書嚟，專書嚟嘅係。 咁啊，一個即係用一個即係人物志嘅角度去寫嘅一本書啦。咁呢本書我都冇，不過即係網上面都有啲即係留言咗啲 comment 咧，話呢本書咧都能夠幾反映到佢即係拍片嘅時候嘅心路歷程啊，或者係佢一個即係去拍電影嘅時候，究竟佢用咗咩態度去處理咧？咁呢個就係似乎傳記式嘅嘢啦。咁另外咧就我手頭上呢一本啦。即係我手頭 呢本我未睇過， 呢本冇得講係嘛？可以 zoom 我睇下啦。呢、這個 OK 呢本咁咧就係叫做《星爺電影十二個啟示》啊，從周星馳電影看人生。咁我都買咗好耐啦，我即係擺咗喺即係一路都等緊呢個機會，就等緊呢個機會啊！即係正所謂國家終於冇忘記我啊，終於用 咗點會咧？我寫條底褲一張廁紙都係佢嘅價值。 係咁啊！呢位叫做楊。文立牧师啊，咁佢系牧师嚟噶， 牧师嚟 噶，系啊，杨文立牧师啊，咁佢喺加拿大嘅 ，OK， 咁喺加拿大满地可嘅华人宣道会就侍奉咁啊，而家唔知退咗休未咧，可能佢系中文堂嘅牧师啦，咁点解会一个牧师会，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 周星 驰会周星驰 传教 噶？入边佢入边讲好多唔同嘅嘢，譬如佢话少林足球就想同你讲话人生要有梦想啊，咁西游记就系问世间情是何物啊，咁当然入边渗咗好多嘅即系基督教嘅价值，同埋即系嗰个即系用佢去讲耶稣啦吓，咁样咁你啱睇就啱睇啦，唔啱睇唔啱睇啦咁，但系似乎就系呢两本冇啦，真系冇啦。係嘛？即係譬如話，去到呢、這個去到呢一本經典嘅著作啦，香港讀本系列 Oxford 嘅牛津大學出版社嘅《閱讀香港普及文化》入邊，都即係1970年到2000年嘅時候，居然係冇講到周星馳嘅電影。 我哋就要做完呢個節目之後，我哋就一定要出版一本周星馳研究嘅專書。我覺得呢個就係對於呢個香港嘅流行文化，包括周星馳嘅電影最大嘅肯定。 當然我們不是那些學者、啊、研究那些作者論、啊、影評、啊、那些東西、 不是 但我覺得怎樣 connect 香港的社會， 我們要繼承回周星馳電影的精神， 香港 connect 回個社會和跟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和香港人身份的關係，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其實這件事官方無論他做任何的公官辦的文藝活動、博物館活動，永遠都是同一個已經死了的中國文化，那些什麼什麼故宮啊那些東西就扔 N 那麼多錢下去是嗎？我就說文化博物館為什麼在西九龍扔那麼多錢幾百億的一個 project 裡面是沒有一個叫流行文化博物館，是將梅艷芳、將羅文、將張國榮、將這個陳百強他們生前的物件、他們的演出等等去做一個 archive，同埋將一個實物嘅展示，其實嗰個實物展示，我可以咁講，係全世界都有市場，唔係純粹係學術研究。如果有個咁嘅博物館啊，你諗下，即係有真人投射、全息投射，梅艷芳喺度唱歌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嘅話，喂，大陸佬，你諗下有幾多人係喺香港嘅流行文化、台灣，係受香港流行文化影響，北美洲、加拿大、美國、歐洲。全世界都有，羅網都有人幫他慶祝生日啦。 呢、這個咪 北美洲啊？ 呢、這個咪就係我哋嘅品牌咯。即係冇冇，但係冇。 點解係詩曲戲曲？係嘛？點解係戲曲中心？點解係呢個現代藝術 博物館？ 點解係故宮博物館？我都話我最興嘅就係咩咧？點解唔係 popular culture？ 係香港嘅 popular culture， 呢個係我哋。成長七十年代一路睇住香港最大最大嘅文化輸出，你睇呢個 Tarantino 嘅電影 ，Kill Bill 又好，乜都好，係咪？佢特登係向 Shaw Brothers 致敬嗰個 logo 啊， 係 啊，邵氏電影係咪？未唔好講話李小龍啊，其實香港除咗李小龍之外，其實仲有好多流行文化嘅資源係未發掘嘅，而呢啲資源本身就係令到香港成為喺世界上邊唔係一個中國嘅城市，係一個香港嘅城市。故宮嗰樣嘢係中國嘅城市，同香港冇關嘅。其實坦白講， 唔太大關係。 我今日喺呢個銅鑼灣嘅呢個黃室堡見到做故宮嘅展出啦，已經開始鋪天蓋地宣傳，係咩？睇到咩道光啊、咸豐啊等等，呢、這個坤寧宮啊點啊，我心諗我其實同香港人嘅生活有咩關係咧？咁就夾硬整咗一個銅鑼灣嘅天后廟就咁樣嘅，擺喺度 暫粗嚟啊， 根本就暫粗嚟嘅，根本係係所以我哋如果你建立很多人說想建立香港的本土文化認同，不是只是環境保育，不是只是歷史的保育，我覺得更重要是什麼？是流行文化，這件事是活生生的，未死的，我覺得是。 還有這個是由民間自己去組成的一件事，有一種生命力，還有一種的、就是、有機體裡面，即譬如周星馳的電影是我們自己香港人內部這樣滾一下滾一下出來的時候，我的學生都看的，即係我學生。 喂，同埋你香港咁多大學裏邊開咗嗰啲咩多媒體學院啊嗰啲，點解唔係要將嗰個研究啊又好，或者講學又好乜都好？喂，大佬佢未死嘅噃，周星馳大約我諗1962年，但我哋幾年嘅啫喎，其實係係嘛，六十歲都未到喎、 啊。六二年。 係六二年啦，係啊，六二年出世啊嘛，係啊， 六二年 嚇。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就我哋節目都係拋磚引玉，我覺得即係希望可以咧係多啲人。志同道合的人呢、是關注，不是只是當周星馳電影是我們的重心、其實更加多的跟香港流行文化有關，是不是只是李小龍，我覺得 兩樣東西，一趁星爺 冇咁快啩，我谂 冇啊，即系好难得嘅，即系我谂做一个历史学家咧，其实最即系。我同阿細良都可以稱為一個歷史學家啦，即係或者係叫初級歷史學家啦。其實能夠為一啲即係可以做到一啲呢類型嘅歷史咧，其實呢個都係歷史節目嚟嘅，我覺得。即係歷史節目， 流行文化嘅歷史。 流行文化嘅歷史節目，其實即係佢即係係好重要嘅。希望即係如果佢又啊，如果星爺睇到我哋節目，不如你又揾下相嘅你啊。 千祈唔好悶到爆炸，我諗。 係嘛？淨係影張相都好嘛，同城寨嘅朋友影張相都好啦。咁呢個第一就係即係大家要即係珍惜用呢個角度去睇啦。另外一樣嘢，我諗即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是我哋唔係諗住我哋兩個自己度玩嘅。即係呢句同大家講嘅，就係、是、你請你留言，你覺得我哋應該講啲乜嘢落去？ 或者周星馳嘅電影同你有咩關係？ 同你有咩關係？我想聽你嘅故事。 係啦， 因為每一個人睇完周星馳電影之後，都有 自己嘅故事， 有嘅故事喺度。咁呢個就正正正正係香港人嘅 故事，我哋唔係奢求緊話要我要個周星馳電影紀念館咁樣， 唔使， 即係李小龍都搞唔成啦，嗰、那個係咪？係嘛？我哋唔係呢樣嘅，但係我哋希望嘅就係能夠將周星馳電影重新再去用一個文化研究嘅角度，身份認同嘅角度，俾我哋所謂叫做真香港人，或者係俾新香港人去理解一下，其實我哋係一路走來是怎樣的。 好啦，今集嘅第一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大致我哋交代咗咧，點解會有一個叫做周星星同學會嘅節目，一個專門講周星馳電影嘅一個咁嘅節目。咁我哋希望咧就唔係淨係第一個添， 係嘛？多啲啦， 多啲人，多啲人去參與呢個關於周星馳電影嘅研究啦、討論啦，同埋咧係推廣嘅。我覺得特別喺外國添，外國對周星馳嘅認識咧，我覺得只係限於少林足球啦、功夫啦等等。對於早期周星馳的電影或者他所謂的黃金時代，在九十年代我們之前揀的幾套電影其實是在外國沒什麼人看過的。其實我知道紐約是搞過一個周星馳電影節的，其實就將他國產007那些就拿過去美國播的，但是未去到一個主流，所以我們希望是即盡一分之力啦。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希望下一次呢就看到大家的留言了。拜拜， 好，拜拜。 1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